藏着的在场，看看我们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们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们 好酷，小红山文沈亮。 街边太多太多禁忌，我们为将为着献技，大事未做就做你自己。 哇！熱到淨係咧，焗到淨係咧，完全係唞唔到氣呢一排。 係啊，佢、要落雨，但係啲天氣又係咁焗嘅。 哇！然後跟住仲要繼續係戴口罩啦。 係啊。 哇！真係完全係唞唔到氣啊。 嗯。 哇！頭先我翻嚟嘅時候咧，又落雨濕濕啦，就好似喺個蒸籠裏面一樣啊！提醒大家，現時嘅雷暴警告咧仍然生效，直至到凌晨兩點鐘嘅。 冇錯。 OK， 繼續係全城嘅奧運啦。 Yeah。 每一日。一日三餐都是講奧運啦、 啊， 所以今晚嘅自己人咧都唔例外，都要繼續同大家咧就講下奧運。不過從呢個自己人嘅角度啊，咁當然首先即係飲得杯落嘅，除咗因為香港有唔少嘅運動員啦嚇，係攞得呢個金牌啦，係、亦都攞銀牌啦， 係 銀添啦， 係啊， 真係好勁啦，係咪？咁啊，恭喜曬啦！ 歷史性三面獎牌啊！我哋喺一屆奧運裏邊 係啊，但係作為自己人咧，我諗啊，今個禮拜最開心嘅咧就係莫過於咧，一個咧我哋睇住佢大啦，睇住佢出櫃啦，睇住佢成家立室啦，睇住佢做老豆啦。睇住佢，系啦，又结埋婚啦，凑仔添，系咪先？ 即冷衫， 喂，点解可以咁多年呢佢嗰六嚿定系八嚿腹肌咧，都系冇变过噶。 佢个样都冇变过。 系啊， 哇！佢真系童颜嗰个颜值真系超值到啦。佢食咩噶？ 我睇翻佢，即系我话吓，佢比赛咗咁耐噶啦，已经。 因为有一张相咧，系讲翻， 我哋讲翻系边个先 啊？ 系 Tom Daley， 我哋自己知系咪？因为我睇翻张旧相咧，就系佢同佢生前嗰位爸爸啦，咁就即系一张旧照嚟噶。我睇翻咧，咦，其实同而家有咩分别啊？佢个样子？ 哇，佢真系冇分别噶，同埋个发型都系咁好噶。我成日都觉得咧，嚟游水大家都知道啦，即 系 好多 chlorine 噶嘛， 系系系， 对于个发质系好影响噶嘛，好容易会甩头发噶嘛。但系对于佢又系冇影。影响噶喎， 系啊， 即系离晒大谱噶喎， 佢应该计算过嘅，即系佢已经知道咧，落咗水之后上翻水咧，即系用一个咩发型咧系最适合嘅， 系啦、啊，同埋今年度嘅奥林匹克啦，又让大家可以公然地咧睇住奥运咧，就好似睇紧 pon 一样啦。一上水之后喺度洗头等 跳水 啦，然后下嗰个积分牌咧就啱啱好个位遮住嘅。 最期待就系出积分牌嗰、那个嗰、那个 moment， 出名嘅叫万恶。積分牌啊， 係啊，咁冇嗰個萬惡積分牌咧，係冇咁好睇嘅，其實、啊、明唔明啊？ 嗰、那個積分牌就帶嚟無限遐想啦，即刻 係啦，遮遮地咁樣，又唔遮啲咁樣咧，於是乎就大家就無盡遐想啦，覺得睇緊呢一個電視咧，大庭廣眾嚇，大家會嚼緊飯嘅時候咧，就好似睇緊呢個 pon 盒咁樣， 因為佢哋仲要上水啲動作啊，或者沖緊涼咁樣咧，係、即可能捽下身啊，撥下頭髮啊，咁樣其實成個姿勢都好誘人㗎， 係啊，好正。咁但係真係即係戥佢開心、因為你知道喺呢一個即係奧運嘅運動場館裏面有幾多真係出櫃嘅即係運動員啦，仲要係國際知名啦，奧林匹克嘅水平啦 ，OK 最 top 㗎啦。咁雖然咧今個年度嘅奧林匹克咧，我哋真係好開心，我哋都公布過咧有成150多个出櫃嘅運動員啦。但係以參加咁多國際級賽事，其實百幾個咧真係唔算多。咁、但係起見咧係增加咗好多啦。咁而 Tom Daley 就已經係由 Day One 已經係出咗櫃啦，即係真係睇住佢大啦。咁但係嗰陣時咧，佢出咗櫃之後咧，都有過好多啲即係負面新聞啦。啲人就話：，嘿，咁勇鬼出，咁勇敢出櫃就掛住搞機，你睇下啲賽事都冇咩好過咁樣。終於今個年度吐氣揚眉係獲得金牌， 係、啦。 所以佢都特登講咗番説話咧嚟勉勵大家嘅，佢就希望即係所有年輕嘅 LGBT 嘅人士咧，即係無論即係你有幾 幾咁阿窿嘅寂寞都好咧，其實你睇下我呢刻都可以成功嘅，憑自己嘅努力咁樣。 係啊，咁所以真係飲得杯落，恭喜曬啊！ 係啊，講起恭喜佢咧，頭先咧你咪話咧佢係中意織冷衫嘅。 係啊係啊。 咁我知道咧，原來佢係特登咧織咗一個襪仔，即係佢自己織嘅襪咧嚟保護佢攞咗嘅今次嘅呢個獎牌金牌啊。跟住有傳媒就話：嗯，呢個係一個最基嘅保護金牌方法。 係嘛？我就恨佢中意織衫嘅，我真係唔知喎。 係啊係啊， 其實佢應該織。俾自己一條泳褲， 哇， 係啊， 咁佢變咗當年王菲， 咁就真係造福大家啦，你明啊？ 如果你有 follow IG 嘅話咧，佢成日都織冷衫嘅，即係即啲好似係 sofa 後邊嗰塊好似被啊， 嗯， 有彩虹冷衫啊，即係佢都好叻嘅，即係好。好一對巧手咯， 所以好犀利咯。即係你通常咧見到啲即係運動健兒，你就會覺得佢哇，真係即係 sport 嗰方面好叻啊！即係你但係唔會諗到佢有一雙巧手，即係原來啊做一啲咁嘅針織品又咁叻嘅喎。 係啊，唔單止係巧手啊，直情係大家貴手啊！做針刺工作做得有一手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嫁入豪門嗰啲咧，少奶奶咁樣啦。咁咪證明人係真係可以有好多面咯，係咪先？可以有好多不同嘅面向噶嘛？喺呢一個即係跳水板上面可以哇英姿飒飒啦，翻到屋企就賢良淑德咁樣啦，做愛妻咁樣。 我諗呢啲都真係即係 IG 幫咗好多咯。我哋可以喺 IG 上面見到好多即係運動員啊，或者呢啲運動明星嘅即係鮮為人知嘅一面啊。 系啦，咁啊，鲜为人知嘅另一面咧，就啱啱呢个中华台北咧嘅羽毛球组合咧，佢哋表现咗咧啱啱夺金之后咧嘅另外一面啊，我真系见唔到啊！虽然我之前都唔系好认识呢两位朋友啦，咁就系李阳同埋阿黄济麟啊嘛，系嘛？突然间咧，好似系佢哋攞奖之后咧，应该系中华台北咧第二面嘅金牌嚟嘅。佢哋突然间咧喺呢个网球场上面咧就坐喺度影咗张相啦，哇！嗰个坐姿啊！簡直觀音坐蓮一樣， 點解要做一個咁樣嘅坐姿？ 美女坐姿啊， 完全係一個 S 字型嘅 pose 嚟 嘅。S 到啊！我真係覺得，如果你體力支撐唔到嘅話咧，係真係會腰骨痛啊！即刻企翻起身。 而且佢隻手真係摸住 S 嘅。即 係即係 S&S 咁樣 係啦，冇錯。 咁恭喜曬啦！咁亦都係表現到咧，即係其實剛強嘅一面之外咧，亦都係有温柔嘅一面嘅。咁但係佢哋直同埋攣咧，唔重要啦，係嘛？係嘛？嚇！咁、啊、大家都知道中華台北其實係幾咁 gay friendly 嘅啦，係咪先？ 係。 OK， 咁而另外咧，但係我都有啲嘢想講下，就係、是、今個禮拜咧，其實好多人都談論咧，就係、是、今次咧參加奧運嘅一啲嘅運動員咧，某一啲俾人哋感覺咧，雌雄莫辨啦，同埋出現咗呢個性別嘅疑雲啦， 係， 大家就會覺得啊，有啲嘅女選手，你話你係女子隊啦，但係點解 man 都咁交關嘅咧？ 係， 即係首先 man 過曬我哋三個啦， 係， 不過我覺得 man 過曬我哋三個唔係好難嘅，係 唔難， 唔係好高難度啊。OK， 咁但係於是乎就引起好多一啲嘅揣測啦。咁到底佢哋係咪真係女運動員，定係扮男嘅運動員啦？咁於是乎即係鋪天蓋地，其實有多啲咁嘅相啦，大家又攞。嚟笑啦咁，咁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即系讲呢件事嘅，即系我少觉得就系有一啲即系所谓性别上面嘅疑云，咁但系我觉得以一个咁样嘅国际赛事奥运会，如果佢哋真系可以呃到嘅话咧，咁我觉得其实系几高难度嘅一件事啦。首先啊，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即系其实大家听自己嘅节目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我哋都访问过好多即系跨性别嘅人士啦。咁其實跨性別嘅人士之中咧，我哋都聽到一個字眼，就係、是、咩叫 pass， 咩叫做唔 pass 噶嘛。 嗯， 即系 pass 嘅意思，即系話咧，若果你已經係認同係另一個性別嘅話咧，但係其實唔係每一個咧嘅跨性別人士咧，無論佢哋嘅性別氣質啊，佢哋嘅外形啊，俾人感覺咧都係好似嗰個性別嘅。 嗯， 咁所以有啲人會覺得有啲 pass 啲，有啲係冇咁 pass 嘅。嗱、 嗯， 咁我覺得呢一班引起所謂性別疑雲嘅一啲運動員，即係雌雄莫辨嘅。咁到底佢哋真係係咪跨性別呢？冇人知嚇，因為佢哋未 come out， 亦都覺得唔需要 come out， 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當真係有跨性別嘅話咧，我覺得呢種取笑法咧就有斟酌嘅餘地咯。 嗯，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同埋有時咧，我都見到有啲真係惡搞嘅相片，即係佢本身都即係似男仔啦，然後佢再加上一啲即係男仔嘅特徵咧就。 放出嚟上網咧，等啲人去 share 咧，令到大家都話：哇，佢係男人嚟嘅。咁但係後來都發現咧，原來嗰啲相咧係惡搞嘅，係假嘅。咁、所以大家係即係發現啲相或者係依即係要真係要 po 依啲 post 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啲咯，即係唔好一口咬定佢就係男啊，或者定係女啊。咁我諗都要多方面嘅小心求證啦。係 啦 ，fact check 咗先啦，即係而家好多假新聞噶嘛，即係都要小心啲求證先 post 啦。不過有一樣嘢係真嘅，因為今年咧其實都有真係一位跨性別嘅女選手咧係參加呢一個舉重嘅。咁佢係嚟自紐西蘭嘅Laurel Hubert。咁、其實佢就係、今次啦就參加咗呢一個87公斤以上嘅賽事。咁就有人問啦，咦？咁呢啲跨性別人士，咁其實奧委會有冇一啲規定或者係準則，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係可以參加譬如女子組啊咁樣？咁而的確咧，奧委會咧係有呢、這、一個條件嘅。咁就係話咧，呢、這個條件咧，其實就係2015年咧，佢哋做咗一個裁決啦，佢哋就允許一啲跨女咧就可以參加女子組嘅賽事，但係先決條件咧就係佢哋一年內驗出嘅呢一個睾酮嘅水平要低於10纳摩爾。即系啦，咁即系几多？ 即系睾酮，即系等于可能系男性激素咁样。 系啦，系啦， 系啦，佢哋要去翻若干一个水平咧，系接近女性咧，然后先至俾佢哋以女性嘅运动员嘅姿态咧嚟到出赛嘅。 系啦， 咁所以其实咧，奥运会咧有晒呢啲制度，有晒呢啲 protocol 噶。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系咪系即系好似花木兰咁样咧，代父从军咧，呃到奥委会咧，我就觉得有啲天方夜谭嘅。咁就未免如果咁都呃到咧，咁啊奥运会应该系相当之渣咯。 系， 俾个叻佢或者要。 你啱啱讲开纽西兰，我都想讲咧。其實紐西蘭啱啱都攞咗一個金牌咧，就女子嘅單人蛙艇咧，而呢位女士亦都係一位出櫃嘅lesbian 嚟嘅， 恭喜曬！ Emma Trick 咧，咁佢亦都係上年同佢太太喺紐西蘭結咗婚嘅。咁咧 ，Tom Daly 之外，另外都有一位同性戀者取得金牌啦，喺奧運入邊。 咁但係咧，另外一邊雙咧，我想講下一啲咧負面嘅嘢，亦都係同呢個 LGBT 有關嘅。咁就咧啱啱好似咧，即係呢一兩日咧有一場賽事咧，就係有冇睇網球賽啊？ 我冇。 我都冇睇，我但系睇到咗呢段新聞，因為有一個咧都幾出名嘅意大利嘅網球員啦、意大利名唔識講啦，咁即係意大利嘅網球員。咁佢一出咗名咧，佢就好暴躁嘅。即係譬如自己輸嘅時候咧，已經係經常即係無啦啦啦，到自己輸波咧就會掟球拍噶咁樣咧。 呢度差， 即係咧掟球拍唔緊要，因為我球拍係你嘅啫嘛。係、你嘥自己錢啦，但唔緊要。但係附近有工作人員噶嘛， 你掟到人噶嘛， 你會掟到人噶嘛，同埋咁樣都俾人覺得好冇品啦。咁、但係最新近咧，啱啱完成一個賽事咧，佢好似係對咧即係俄羅斯嘅一位網球手嘅。咁但係喺佢落後嘅期間咧，就俾人哋發現。即系重温翻啲片段嘅时候咧，佢就不断喺度咧讲个字眼。 系， 佢用嗰个字眼咧系意大利文嚟嘅。你要闹自己， okay. 即系觉得自己失分。 哦， 咁都失分。嗰个系咩字眼咧？就是、意大利文，叫做 Frocio 啊 ，F R O C I O。Frocio 我谂系大概咩意思啦？就是、意大利文。 OK。 咁啲人咧就上网啦，去 Google Translate 睇下呢个意大利文系咩啦。原来咧就系、是、同咧系侮辱同性恋者嗰个咧，经常我哋听嘅英文字眼就系、是、F A G G O T 咧，系好接近嘅。即係等於即係我哋中文成日講嘅死基佬咁樣啊。咁雖然佢今次咧就唔係用呢個字眼嚟鬧對方， 或者 其他人鬧自己，但係都覺得喂喺一個國際賽事裏面，你用到個咁恐同嘅字眼都唔應該啦。 梗系唔應該啦！佢雖然係鬧自己啫，但佢都係鬧啊嘛，即 係 佢係發出一個負面嘅信息啊嘛。佢咁樣鬧自己，即係佢用一個貶義嘅形容詞去形容自己，咁咪即係用呢一個字形容曬我哋咯。 咪咯，即係完全表示到點解佢用呢個字就係表示佢點睇呢個同志仔群咯，同埋 gay man 啦，係咪先？咁但係事後佢俾人柄啦，喺呢一個社交媒體啦，跟住佢喺社交媒體咧喺呢個壓力之下咧就要道歉。你知唔知點樣道歉啊？ 點啊？ 佢話因為太熱啊。熱得滯，咁呢個我又知嘅，即係東京其實係真係而家好鬼熱嘅，熱到地步咧，好多運動員都投訴，就覺得即係咁樣影響佢哋嘅即係表現咁樣啦。咁佢話：，熱到我一時間衝昏頭腦咯，真係唔好意思啊嚇，咁樣啦。 怪 天氣添啊！ 你熱嘅話，你不如話好熱啊，咁咪得咯。 係啊。 熱死我啦！咁 唔係 發泄有好多字眼嘅啫嘛，即係等於亦都有另外一個運動員，佢無啦啦係講咗一個字，然後跟住事後有人代佢就解為話，大家聽錯咗啦，佢唔係講粗口，佢講。 watch out 啫，咁樣 係 我哋都有，即係我睇到好開心， 同佢講咗好多次噶嘛， 係啊，即係可能鼓勵自己，或者佢就覺得佢贏咗一球啦，咁就要講呢啲嘢去， 佢要提醒對方睇住啊 ，watch out， 同埋大聲啲咧係可以即係鼓勵激勵自己嘅，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真係呢啲時候即係，你道歉還道歉啦，即係俾啲誠意就唔好賴個天氣啦，賴自己嘅品有問題。系嘛？即系就会自己嘅品喺国际赛事里面咧咁失礼啦，就应该致歉，咁啊差唔多啦。 我都有个 friend 咧，佢一遇到天气热咧，佢都会好暴躁，然之后就会讲 I'm so hot 咁样，都系激励自己嘅方法啦，系咪啊？ 系咯，同埋即系可以有阵时学下 game man 咯，即系我哋嗰啲发泄情绪方法，通常都系有啲好似阿 Logi 咁，嘿。咁咪冇事咯。 即系如果即系东京嘅天气或者而家我哋天气咁潮湿翳焗咧，真系可以食下冰淇淋。即系你发唔发觉咧？今年嘅奥运咧，真系好多靓仔靓女，尤其是即系 年年都系噶啦。 睇靓女咧，我都觉得有啲靓。 哇，靓得好紧要，唔系净系靓咁简单。尤其是今年我作为一个记名，我睇好多女运动员。 系啊， 因为佢哋嗰只靓系净有型到咧，唔单止系个即系轮廓靓啊，身材靓咁简单，即系嗰啲必然啦，因为运动员嘛，系咪？我睇咩運動嘅啫，其實 係噶，同埋即係同埋咧，佢哋個運動咧，即係非即係都係唔係嗰啲即係所謂嘅柔軟體操啊，即係傳統靚嗰啲運動，係柔道啊、跆拳道啊， 射擊啊，有一個射擊嘅正，哇，有型到啊！佢眯埋一隻眼，然後準備射嗰下咧。哇！荷里活明星咁啊，我真系唔記得咗佢系邊度噶。 Charming 度咧， 係啊，有一個就叫做咧 Darina 咧，係嚟自呢個烏克蘭嘅，咁佢係呢個柔道選手啦，真係咧佢哋已經封咗佢做呢個九頭身嘅即係運動員啦，咁同埋佢因為已經輸咗啦，要離開啦，咁即係所有日本嘅 fans 咧都歡迎佢繼續翻嚟日本啊， 係 好靚噶，我 follow 咗好幾個喺 IG 嗰度，即係所以 IG 都幾有作用嘅，可以睇下很多。 我諗佢覺得。奇怪，點解有個 drag queen 會咧變咗我 fans 咁樣？ 咁近排即係都睇得多佢哋呢啲即係咁靚嘅運動員 咧。我覺得靚係一回事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即係我覺得你去到即係奧運作為一個咁 top， 即係全球咁 top 嘅運動員咧，你喺即係球場上面啊，喺個 feel 裡面咧，佢哋嗰啲專注程度咧，係嗰啲專注嗰啲 professional 係令到大家覺得一個人咁專注去做好一件事，咁專業同埋咁有自信咧。就已經係好慘，就已經係好 sexy 嘅。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即係你都唔好話，即係就算係張家朗咧，我都覺得幾靚仔嘅。即係唔係嗱，因為 even before 佢攞金牌之前啊，即係 你又不嬲都好濫情噶啦， 有啲咁嘅事都唔係㗎，我都唔係個都啱嘅。但係其實即係佢又係嗰啲眼細細，佢有啲似嗰啲韓仔風嗰啲噶嘛。即係其實你見到佢即係已經係咁努力啦，跟住然之後佢又咁有成就啦，你係會覺得哇嗰、那個好感度係突然間係即係提升100倍。就算唔係張家朗啦，伍家朗都好啦。伍家朗，我覺得即係突然間成件事好似 charming 咗啊！ 係啊，我覺得咧，即係香港人今次真係表現到乜嘢為之奧林匹克嘅體育精神。今個禮拜講得最多嘅就兩個香港嘅運動員啦，除咗施培之外啦，咁就係兩個都係叫家朗嘅運動員。兩個家朗嘅運動員去到奧運會咧，其實佢哋嘅際遇好唔同，一個就贏，一個就係輸。但你見到香港人對於兩個家朗嘅同樣支持咧，你係知道。香港人梗系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啦， 啱啊！ 输嘅同埋赢嘅都要支持，因为赢嘅就那么一齐赢，输嘅就那么我哋香港人一齐输咯。继续奥运精神嘅天下，开始呢个晚上嘅自己人送嚟嘅呢首作品咧，系上届伦敦嘅奥运主题曲啊， 唔系开幕歌咧，就系 Spice Girl 嘅 Spice Up Your Life。 上屆奧運咧就喺呢個倫敦舉行啦，咁而喺呢一個開幕式嘅時候咧，就係、是、Spice Girls 高唱呢一首 Spice Up Your Life。 Yeah， 好啦，咁我哋今晚嘅自己人咧就会有两位嘉宾嚟到啦，咁就係乘住呢一个大叔的爱嘅 BL 劇嘅熱潮，今晚咧就揾咗我哋呢一个BL 网劇啊，那个傻的请一直傻下去嘅两位演员上嚟喎。 系啦，呢一排就全程奧運啦，咁但系奧運之前咧就全程大叔的愛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大家都以為嚇呢啲 BL 文化都係來自婦女啦、直女居多啦，但系點解今晚無啦啦拍呢個 BL 劇嘅係幾位年輕男子咧？轉頭問下佢哋。 午夜十二點半，香港電台由郭舒揚報道新聞。本港冇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个月内第六次零确诊，至今累计确诊个案11984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八达通卡公司表示，使用八达通卡登记消费券的市民可以先确认手机是否已经收到完成登记的短信，今日可以透过不同渠道领取消费券，包括八达通手机应用程式、港铁站的公共交通费用补贴室领取站，以及过千间的便利店等。营业及市务总监李玉仪说，消费券领取期限为三个月，提醒市民无需急于到港铁站领取，估计整个拍卡领取消费券的流程畅顺。他又说，现时有超过15000名的士司机安装八达通机，留意到这一两个月的申请人数上升，另外小型商户的申请数目亦有明显增加。北京朝阳公安宣布公布刑事拘留涉嫌强奸的华裔加拿大籍姓吴男子，内地传媒都报道被捕者是艺人吴亦凡。警方表示，根据网络举报，30岁涉案人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就有关情况作调查，案件侦办工作正系进一步开展。北京一名女子早前在网上指控吴亦凡涉嫌性侵犯包括她在内的多名年轻女性，多个品牌随后暂停或者终止同吴亦凡合作。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亦发出通知，要求同吴亦凡合作的委员及时止蚀，不要为失德演员提供机会，对劣迹艺人零容忍。中国妇女部在社交专业表示，光环再耀眼，名气再大，都没有特权。又指法治社会不容闯官纳垢，没有哪一个圈是法外之地。中央政法委在微博回应指，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法律，不枉不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东京奥运田径赛事女子100米短跑由牙买加包办冠亚季，成功卫冕的女飞人艾莲汤逊以10秒61打破维持了33年的奥运纪录。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赛，波兰以3分09秒87打破奥运纪录的时间夺得金牌，男子铁饼项目就由瑞典包办金银牌。至于女子七人榄球赛，新西兰击败法国夺得金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 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是曾经聘请展翅清健学员的饮食业雇主， 我是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的陈怡婷。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回嚟可以直接回屋企。 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萬機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現在由小紅 Simon 為你報道一節 gaily news。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副主席科薩切夫表示，俄羅斯不會遵從歐洲人權法院有關承認同性婚姻的建議，因為不符合俄羅斯憲法。科萨切夫在卫星广播电台节目中说，俄罗斯法律受欧洲人权公约的约束，自从俄罗斯批准了他，他就成为俄罗斯法律的一部分。他促请大家找出公约中有关同性婚姻的规定，公约中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些都是欧洲人权法院的解释。科萨切夫补充话，任何解释在宪法领域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他指出，宪法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根据俄罗斯宪法，欧洲人权法院的这个裁决并非必须执行。欧洲人权法院此前作出裁决，称缺乏允许同性婚姻的法律机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俄罗斯宪法支持传统婚姻观念，但是表示采取不同正式登记的其他承认同性婚姻的方法并不违反俄罗斯宪法。在美国，有反同牧师创业推出反同版 Facebook。 根据外媒的报道，美国臭名昭著的反 LGBT Plus 传教士怀尔斯正式宣布，他将会推出名为 God Tribe 上帝部落这个数码传媒体社交平台，目的是保护年轻男性免受女性化的思想侵蚀。有相关人员登录该网站，发现页面和社交平台 Facebook 高度相似，但是里面充斥着大量反 LGBT Plus 的宣传资讯。怀尔斯表示，同性恋思想已经渗透美国，他们将男人变得女性化，想要妖魔他们。热播剧集 13 Reasons Why 汉娜的遗言演员 Tommy Dorfman 以跨性别者身份出柜。根据时代杂志报道，他正式宣布自己是跨性别女性，将会在日后以女性的形象示人。他对记者表示，此前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压抑、反抗，慢慢接受自己，现在他已经对性别具有很清晰和坚定的认同，所以站了出来。在之前的几个月， Tommy 一直在社交媒体分享女性形象的照片，他毫不畏惧告诉世人听自己的变化，并且表示将会以女性身份出演新的角色。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OK， 唔该晒小红三文啊！头先你喺 Gaily News 上面提到咧，就一班反同嘅恐同怪啦，咁啊自己话要另起炉灶，就做一个反同嘅平台， 系啊， 咁但系就扮晒呢个 Facebook 啦， 系啊 ，OK， 咁但系我就想即系祝佢哋好运咯，咁但系因为咧，我想举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前美国总统啊，就系、是、Trump 啦，因为佢系被俾人哋 ban 咗噶嘛，即系 ban 咗 Facebook 啦，又 ban 咗 Twitter 啦，系咪？以前佢癫噶嘛，即系每人唔知出几多个 tweet post 噶嘛。啊！真係好得閒嘅喎，即係得閒過我哋啊，出嘅 po 多過我哋平時嘅普通人啊，你明唔明啊？但係佢美國總統嚟嘅，應該日理萬機先係啦。咁於是乎咧，佢諗下，誒、哎，以前我喺呢個社交媒體咁社交媒體裏面咁大影響力啦，我就另起爐灶，我就自做一個即係又好似類似 Facebook 咁樣嘅平台啦， 係 發布自己消息啦。 嗯， 但系结果浏览嘅人数太少咧，最人执咗啦。 哎呀， 系咯，我正想问啊，点解好似冇人 share？ 我有听过呢件事嘅，但系我冇见过有人用或者话即系 share 出嚟。 即系而家我想搵都搵唔到啦， 搵唔到啦， 哎呀， 已经成为过去啦。即系连 Trump 啊，自己即系发版做嘅一个平台啊，都 sell 咗啊。咁啊，祝啊呢班朋友好运啊吓，反同 Facebook、啊。OK， 好啦，嗱，言归正传啦。头先我哋都预告过啦，咁啊，即系喺呢个奥运之前咧，全城奥运之前咧就全城大叔的爱啦，大家追得。 好开心啦。咁之后諗住，好空虚好寂寞㗎啦，冇嘢追，咁起码有奥运顶住先啦，係咪？嗱，呢一个现象真係好劲，因为我哋做咗平权咁耐呢，我哋都估唔到呢一套嘅电视剧呢係可以令到呢我哋一厢情愿觉得下好似平权呢係跃进咗一大步㗎。 嗯。 因为从来以嚟呢喺主流电视里面呢出现呢同性之间嘅嗰啲无论 bromance 又好啊，亲密关系 intimacy 啊，以往都系毁誉参半㗎嘛。哇，但今次系全城拥抱啊。 是啊， 即是大叔阿嬸啊，尤其是啲媽咪級啊，都睇得唔知幾開心，流曬口水添。 你以往咧，你最驚呢啲媽咪級咧，一睇到呢啲即係譬如同性戀相關， 就會話該會啊， 咁啊核突啦，哎呀洗眼啊咁樣。 你唔好學啊仔咁。 係啦，而家佢最猛嘅就係、是，唉，点解里面冇大婶嘅咧？咁样，点解大婶都唔可以有爱得爱埋一份咧？咁样， 妈咪可能话：，哎，你好似佢咁红，你搞乜都得啊！ 系啊， 哦，原来系咁样。 咁到底个世界系咪真系向前咗？系咪真系对于即系同性关系宽松咗咧？我哋希望啦。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我见到而家喺网上面咧，系有人都开始搞一啲咧，即系 BL 剧啊。 系 咁啊，但系居然咧搞呢个 BL 剧嘅咧，系一班年轻嘅。啊！新晉嘅編劇同埋導演，係 啊， 好啊，你兩個介紹下， 非常之年輕啊！咁佢哋咧呢一套劇咧就叫做《那個傻的請一直傻下去》，呢、這個名唔知邊個改，陣間問一下先，因為真係都幾 好似內地啲劇啊，嗰啲劇名啊。 即係好嗰啲叫佢哋叫好咩？好抽心啊！即係嗰個佢哋有個字嘅，好虐心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一係啦一聽就覺得 點寫？邊個虐啊？ 虐待個虐 哦，虐 虐心啊！即係虐待你個心咁。 即係好似以前啲人話，好激心啊！係 啊， 咁樣講 啊 嘛。 係啦，唔知點解要傻下去啦？咁就有呢一套BL 網劇嘅，咁就今晚咧就請咗兩位主演嘅，其中兩位主演嘅演員啦，分別咧就係阿 Pius 啦，同埋阿 Bowie 嘅。 好，大家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 你系边个啊？ 我系 Bowie 啊。 哦 ，Bowie。 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Pius。系啦，轩仔啦，剧中 系啦，斯文啲嘅，咁就系 Pius 啦。喺剧里面咧就系做阿轩仔嘅。 嗯。 咁阿 Bowie 咧，你做咩角色噶？ 我喺剧入面做阿瑶啊。 做阿瑶系咪？ 系啦，个角色叫阿瑶。 OK， 首先想问一下，我都睇咗少少片段啦，就睇唔晒咁样啊，因为我少越睇嘅时候越觉得自己超龄啦。首先 ，OK， 其实都唔系嘅。 咩年纪都可以睇嘅， 系 咩？你又知我咩年纪？ 咩年纪？我估你应该同我差唔多嘅。 系啦，大两岁啦，几年啦，系啦。 你真系氹得大叔好开心啦。 其实佢系争咗个亚字啊，系几亚年啊 ？OK， 嗱，我想问翻即系。少少關於呢個劇嘅背景先啦，做咗幾多集啊？ 嗱，第一季就做咗四集嘅。 哇，分季添啊！你哋咁認真嘅， 好認真咩？嗱，第一係好認真嘅。嗱，第一季咧半年前咁啊播咗四集啦，第二季咧而家播緊嘅，早幾日出咗第二集。 O K， 嚟緊仲會出第三集。 咁但係你心目之中其實有幾多季嘅？即係定係好似外國嗰啲咧電視劇集咧，睇下收視點咯。收視點嘅話咧，就會簽多一集咧，簽多一個 season 應該話， 好似 Big Bang Theory 咁樣都做唔知成十季咁樣，即係都會咁樣。 我哋自己都有諗嘅，即係自己都有傾嘅。咁但係即係都好老實講，都要睇下觀眾反應係點啦。咁大家中意咁，我哋都有多啲動力，同埋有多啲嘅熱誠擺落去，咁啊可以做多幾季俾大家睇。 Okay. 但如果大家睇到覺得差唔多有啲悶嘅，可能我哋都即係都覺得應該要差唔多。 唔係嘅，有陣時咧外國啲咧電視劇集咧收視收得好咧，去到最尾個 season 咧，即係。死曬嗰啲主角咧，唔知點解跟住都會有另外一個 season 咧，用啲方法你哋翻生嘅，可以嘅其實基本上。嗱，但我想即係問翻盤古初開先，即係其實我唔知道你哋嘅背景係點啦，其實你哋嘅班底係點，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點解當初突然間冒然會組成呢個劇團？搞網劇都不特止，仲要搞 BL 咧？因為其實即係話你哋 Way Before 大叔的愛呢一個現象出現之前咧，已經開始嘅咯噃。 嗯， 即係你哋唔係成事而上，人哋大叔的愛，人哋 BL 我有 BL 喎。 啊， 咁我咧係我係其實我係 Pius 啊，咁我其實係演員啦，我係一開始係去 casting 嘅。咁一開始我喺 Facebook group 度啦，我就見到一套 BL 嘅網劇啦。咁其實我本身雖然係一個男仔啦，唔係婦女啦，但我都好鍾意睇 BL 嘅網劇啦。咁我就見到啦，就會有一套 BL 嘅網劇，佢哋就 casting 咁。咁我就好有興趣，我就主動就去 casting 咗，之後好好彩就 cast 中咗啦。咁後來慢慢識咗個團隊啊，識咗一啲 Bowie 啊，同埋我哋嘅導演啊、編劇啊，就會發現大家其實對呢個都好有熱誠啦，都係 被之後慢慢慢慢我就會熟悉咗，就會繼續有興趣，就拍咗兩季咯。而家就係、 是、OK。 佢講呢個咧，未係成個故事嘅 first beginning 嚟。first beginning 係點樣呢？就係、是、有一日阿 Boey 咁玩 IG 啦，咁樣咁啊見到有個網絡攝影師咁，哇、哦！佢即係都有啲人留意，都有啲人贊好咁樣。咁跟住好似係我定唔知佢，即係邊個打招呼先啦？我唔記得啦。咁跟住又約咗出嚟影相啦。咁啊，可能佢都覺得 Boey 即係都可以做一個 model 嘅，即係樣貌都唔太差嘅咁樣。 哦，你俾星探睇中， 佢應該又未至於係星探嘅咁啊。咁出咗嚟影相咁樣啦。咁跟住同佢傾開偈，就係、是、發現哦，原來佢都係 BU 畢，即係佢都係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畢業嘅、嗯。我都係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講話，Boey 啊，其實我有個夢想啊，我想拍一套網劇咁樣。咁我話拍一套網劇咁幾好啊，你想拍咩啊？咁樣佢就話一套關於同性戀嘅網劇咁樣。咁我好啊，加油啊，支持你啊咁樣。因為我 幾幾我好中意呢啲好 hea 啊，係啦，你做啦。你去死先啦！ 因為嗰時認識咗大概兩個鐘左右啦，跟住佢同我講呢個夢想咁樣，咁佢就好似佢話 Boey 你想唔想參與啊？咁我好啊，咁你諗到啲咩你再同我講咁樣，因為我唔知佢做呢件事有幾認真噶嘛。 好好啊，細個咧我哋聽好多唔同嘅夢想咧，就可能係要做發明家啊，或者係律師啊。而家有人夢想係要拍 BL 劇啦， 係啊，而家要做 KOL 啦， 冇錯， 係啊，即係好大嘅夢想嚟噶，真係。OK， 嗱幾 interesting 啊，但當然做一個 BL 劇啦，你哋全男班嘅係嘛？其實即係呢個即係劇團咧，我稱之為嚇。 而家有女角色嘅， 而家開始有女角色係嘛？ 嗯，都有。Okay. 其實我哋喺幕後啊，都會有幕後都有女班嘅，都有幾個，但係大部分都係男班。 係好似真係男班比較多。 OK， 咁因為劇團咧就專攻咧即係同性戀嘅題材啦，同埋 BL 劇啦。咁但係到底呢個班底裡面邊啲係攣，邊啲係直咧？咁我覺得留翻個幻想俾大家啦。我覺得一定有攣同埋一定有直嘅，咁先好玩嘛。即係做一個劇嘅時候，然後你就知道啊邊個已經 come out 咗，邊個係直不甩嘅話咧，咁冇咁好玩嘅。我留待呢個想像空間俾大家估下到底邊個係直，邊個係亂啊 ？OK， 咁有趣啲。但我想問下頭先阿 Pius， 你話咧，其實你自己嚇、啊，即係作為男子啊，年青男子，你都好中意 BL 劇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係婦女嘅，即係首先去追隨先噶嘛。點解你咁中意咧？ 其實我係呢個人比較中意睇電視啦。咁我覺得 BL 劇就係因為我呢個人係覺得性別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啦。咁我睇到男同男之間嘅親密，我就會覺得佢哋比較勇敢啊，比較自然啊。之後就係、是、譬如話， 哎呀，我中意比較自然啊， 比較自然， 比較就係、是、好自然咯、 啊。 就 反客為主啊，我好中意呢一個啊。有陣時我哋真係咧好厚面皮嘅啊，咁樣就好自然啦。兩個男人錫兩個女人錫， 但係佢哋嘅劇就係 BL 劇，一般佢哋都會有好甜蜜嘅時刻啊，都會比較劇本係寫得比較好咯，對我嚟講比較吸引咯，好青春有種感覺真係。 OK， 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咧，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嗰啲 BL 劇咧，永遠都係點到即止噶嘛。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即係 gay man 嚟講咧，我哋就覺得咧好唔夠厚噶，你明唔明啊？ 我會覺得嗰啲係嗰啲咧暑期播映嗰啲以前大台嗰啲青春劇咁樣咯， 係啦。 即系得啖笑 嘅 啫， 即系硬系好似争啲争啲嘅。咁但系对于你嚟讲，其实 BL 剧咧，即系点解你会觉得即系首先会成为一个 phenomenon 啦？即系而家连带到咧，即系已经唔系净系妇女嘅即系专利啦，同埋佢哋兴趣啦。而家去到即系成为一个以前吓系一个次文化，而家系一个普及文化嚟嘅。点解你点样解释呢个现象？ 点解？我講先啦。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好好奇，就係忽然間就係、是、泰國 BL 劇，跟住就去到好似日本啊、韓國啊嗰啲都開始有，我都覺得哇，即係大家都咁支持呢件事，咁我覺得都即係好犀利。咁呢個現象點樣解釋？我到而家我都仲思考緊。但係我睇到嘅就係真係有好多人越嚟越多人去支持去留意呢啲嘢，咁我自己覺得好好喎呢樣嘢， 係嘛？ 我其實係有啲驚訝嘅咯，就係、是、一開始啦，就係、是、BL 劇就係喺《大叔的愛》之前啦，我就會覺得咁有啲人中意啊係正常啦。但係當《大叔的愛》嘅時候，我啲朋友啊，全部同我講話，佢哋屋企人全部一齊追啊，啲阿媽啊，全部都話甜甜，之後我就會覺得，我就會其實對於香港人去嘅接受程度就好驚訝咯。我就會覺得其實佢哋 香港人都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东西的。但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只要劇本的故事劇情比较吸引写得好的话，究竟是男女或者男男根本就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说。 我少少分析呢，就是为什么突然间好像从天而降大叔的爱，好像令到呢、就是社会上面对于不同性别和不同性向的恋爱是接受程度那么高呢、我觉得其实那个不是突然间从天而降的。而我覺得咧，只不過係社會上面咧已經係累積咗同志，譬如嗰能見度 visibility 咧，喺過五年十載咧，其實已經高咗好多噶啦。其實我哋低估咗香港嗰個接受能力同埋嗰個文字啊。咁但係直至到突然間咧有一套咁樣嘅劇咧，然後先至係將即係嗰個文字，其實佢哋嘅取向咧係爆出嚟啫，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以往大家做嘅嘢咧，其實冇白費嘅。而是累積到今時今日未有一個爆發點咯。 我自己是咁樣睇嘅，其實喺觀眾嘅層面咧，即係你頭先都講得啱嘅，係慢慢好似接受得多咗。我覺得其實係一種潛移默化，即係其實係一。用一個時間去浸淫，即係慢慢好似，譬如我哋香港嘅觀眾都開始有接觸，譬如泰國嘅 BL 劇啊，唔同地方嘅 BL， 好似譬如阿 Tana 咁，佢都睇大量日本 BL 動畫啦。其實就慢慢接受，但係咧就冇一個比較主流嘅媒體去做呢一樣嘢出嚟，即係我哋本地啊。咁直至到竟然咧，即係本地有一間主流嘅電視台去做咧，就突然間好似激發咗出嚟啦，將呢一樣嘢。 咁而另外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即係思潮咧，大家覺得好似要幫下啲虐台，係啦，係啦，其實都有少少關係嘅，我覺得係啦。咁所以我諗係好多好多不同嘅原因啦，即係有待呢啲文化學家、社會學家慢慢分析呢個現象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都覺得其實係呢個 phenomenon 咧，係對於我哋嘅平權啊，對於我哋點樣去接受多一啲同我哋無論係性向表現啊，或者性別表現唔同嘅人咧，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嚟嘅。咁但係大家即係睇得好開心啦，固然之係咪？即係嚇，即係睇到即係大叔大嬸啦，都即係心癢癢咁啦。咁但係第一個覺唔覺得即係裏面啲劇情其實係超現實得滯咧？其實 咁點都係落咗一啲糖衣喺裏邊嘅。 唔單唔係有阿何妖未話咧，呢套咁嘅劇唔應該支持，係糖衣裏面包住大麻。佢講錯，其實係。糖衣里面包住一啖糖啊，由头到尾都是糖， 都是甜， 所以咪受欢迎咯，所以咪易入口咯，即系可能大家睇嘅。同屋企人都係哇靚人靚景啊靚衫啊，即係就同埋即係佢哋又冇我哋傳統睇開即係同志片嗰啲話成日動不動就除衫咁，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即係愛情都有少少點到即止啦，咁所以可能大家都即係會覺得比較易入口，同埋都真係即係同埋即係世代唔同咗啦，中意 BL 劇嘅人都比較年輕啦，佢哋都會接受 LGBT 嘅能力係高啲嘅。 係啦，咁但係想問下你，即係我當然覺得係好嘅，但我只不過係有少雞蛋裡面挑骨頭咧，即係只不過。我發覺喺裏面啲主角咧，其實佢哋面對即係生活裏頭嘅即係挑戰咧，其實同現實生活裏面嘅同志咧要面對嘅咧，其實爭好遠。即係簡單，如喺公司裏面咧，哇，咁多個都係搞基嘅，個都唔使出櫃嘅， 基先出櫃嘅， 係咯，直情嗰只哇點啊，係咪超現實得滯咧？ 係咪超現實得滯啊？咁我又覺得我自己唔評價啦，我自己喺入面做咁，但我覺得觀眾中意睇咁 OK 啦。即係開頭即係第一季出嚟嘅時候咧，老實講都有少少膽戰心驚嘅，即係一嚟唔知大家支唔支持啦，大家會唔會好肯去去俾啲 comment 啊，俾啲意見我哋啦。二嚟即係因為我哋都即係入面嘅演員啊或者幕後啊，都唔係話做到好出名啊或者好多人認識咁樣，咁都有啲擔心嘅。但後尾咧見到嗰啲 comment 啊，同埋佢哋有時會 CF 我哋啊，即係可能喺社交網站嗰度啦，俾出嚟嘅嗰啲意見啊、評論都係即係中意，佢哋中意呢啲嘅劇情啊，中意呢啲嘅。 我好中意佢，佢好快咧拉翻我哋去咧正題。 係啊， 頭先我哋其實講緊大叔邊個嚟嘅，你拉翻我哋講翻呢個劇啦，已經 唔緊要。你發現咗 不過你講得啱嘅，即係你講起超現實呢一個情節咧，我睇到第即係呢一套劇，佢哋呢一套劇啊，第二季嘅時候咧，我都哇然咗一下，因為佢哋咧。就有一個情景咧，就係主角阿軒啊，同埋阿 Hugo 咧兩個，同埋一個女仔，就係喺去翻中學年代，應該係啲 flashback 嚟嘅，就三個坐喺一個草地咁樣。咁嗰陣時咧，見到阿軒咧已經係坐咗喺Hugo 嘅大髀上面，然之后 Hugo 咧系用佢嘅肉手咧喺度抚摸佢块面，咁但系有个女仔喺度嘅，但系成件事唔系佢哋两个拍紧拖，即系只不过系佢哋系仲要系阿哥啊、阿细佬啊咁样相称嘅，即系竟然可以咁样啦。好啦，都不但止啦，跟住咧我都唔怕剧透啦。 居然無啦啦呢阿 Hugo 和阿軒表白，突然間就在個女仔面前錫了她一口，即係你話呢啲咁超現實嘅情節係咪會喺現實發生呢？我覺得又未必話係 100% 冇可能，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 common 好周街會見到又唔係。不過我又覺得咁，就係因為有呢一種超現實先要拍出嚟俾你睇啊嘛。 係啊，大家又咁中意睇啊嘛。 即係反正我哋每日都要面對現實㗎啦，係咪先？咁到咁，所以我覺得喺一個超現實好 fantasy 嘅世界裏面咧，去投射我哋嘅一啲慾望，我哋一啲期許，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個世界可唔可以係咁咧？可唔可以去到即係咁簡單、咁卡通化、咁 fantasy 嘅地步咧？咁樣？ 所以我想問咧，你啲劇情喺邊度？即係邊個諗翻嚟嘅咧？係咪你哋有編劇嘅同事嘅都？即係但係嗰啲劇情，我諗都係大家創作㗎啦，係咪啊？ 我哋係有編劇㗎啦，我哋。 人好认真嘅，梗系编剧啦。 我想 clarify 翻，我哋系有编剧， 我 哋冇。 我意思系， 你呢个咩问题？ 我就暂时冇呢、這个，我哋就系我冇用呢个能力去创造呢个剧情啦。我哋有，佢哋有编剧，佢哋就编剧，佢哋一齐讨论第一季同第二季嘅剧情之后写出嚟咯。 其实阿 Coco 系想知咧，边个编剧谂呢一个咁嘅剧名，同埋头先嗰啲咁超现实嘅情节出嚟？ 剧名我可以答，剧名我知道导演谂出嚟。導演想出嚟，因為我有跟導演傾過偈嘅，佢開頭好似諗咗唔知幾個劇名出嚟啦，咁跟住大家就做個簡單投票咁樣啦，咁但係佢個投票咧都幾假嘅，因為最尾咧佢自己揀咗自己中意嗰個劇名，揀咗落去就係而家呢一個劇名咁樣， 即係好虐心嗰、那個， 係啊， 那個傻的，係啦，請一直傻下去， 係啦， 可唔可以用30秒好簡單咧講下即係大概嘅故事大綱？ 個故事其實係講咧，有三個男孩子咧，佢哋喺以前中學嘅時候咧，都係認識嘅。咁啊，其中佢哋有一啲嘅相愛嘅關係啦。咁但係佢哋各自咧都有面對一啲生活上啊，佢哋自己情感上面嘅一啲問題。跟住佢哋有一段時間冇見啦。跟住好多年之後咧，係一個夜晚佢哋見翻。咁呢個故事又重新開始咗。咁佢哋三個又重新嘅人生又交集咗咁樣。 好啊，呢個大綱好好啊。 多謝啊、 有少少咧，就係有個骨架啦，但係有講咗等於冇講啊，咁即係冇劇透啦。準就係咁， 都算做得好係咪 ？OK OK， 好好啊，我覺得係。系扼要啊！嗱，但系同埋咧，嗱，转头咧，即系为咗可以让大家咧，即系有啲甜头啊，可以即系试食下你套剧咧。咁于是乎咧，转头你就会声演啦，当广播剧咁啦。其中节字一节啦，就系你两个声演系嘛 ？Live 噶噃， 系 啊，因为我知道你个剧里面咧，因为网剧啦个尺度咧就比即系三机咧宽松好多嘅。 嗯， 吓 ，Bowie 系粗流利嘅广东话同埋粗口嘅。 同埋預告我都會有份參與少少客串 啊，係咩？ 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嘛，老人家係嘛 ？OK， 咁啊轉頭可以聽下你哋演出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咧，聽下你哋呢個劇嘅主題作品好嗎？ 好， 叫咩名啊？ 叫做《Fish in the Tank》。 My eyes and saw you all day off the tank, cruising in the sky with our stories all begin. You said I can fly, I can fly. When I close my eyes, our love is just a memory, fading with a breath. I lost something so dear to me. Give 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love you.Addicted to you,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it's time to leave. Broke my heart and let it bleed. You won't know there's a fool loving you.When I close my eyes, our love is just a memory, fading with the breath. I lost something so dear to me. Give 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love you. I'm addicted to you.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But it's time to leave. Broke my heart and let it bleed. You won't know there's a fool I'm not the one you choose. I'm so sorry that I made you feeling so confused.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You won't even know the truth. Cause I know I am a fool. I close my eyes, my memory becomes a blanket. I open my eyes, I'm the fish in the tank. 广东沿岸骤雨会稍为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我夺取世界第一努力，一起突破界限。运动选手用血汗换取超越自己的方法。用音乐鼓动热血，全力在运动场上较劲。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奥运体育音乐歌曲集。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是曾经聘请展翅青见学员的饮食业雇主， 我是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的陈怡婷。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讲笑啫。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上，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啊，你哋两个啊，上个礼拜咧趁我唔喺度就访问呢个大叔的爱嘅 Asha 系咪啊？令到我冇得见子千一面啊！ 你要登台啊嘛，上个礼拜点咁烦你啫？ 唔怕，我私下就揾佢影相啦。但系今个礼拜咧，我哋都即系唔执书啊，我都有继续隔离嘅年青版嘅年青人的爱啦，即系个网剧啦、BL 剧啦，那个傻的请一直傻下去系咪啊？咁两位即系主角啦，就系 Bowie 同埋 Pius 嘅。欢迎你哋 ，Hello。 嗱，头先咧就讲咗个大纲啦，咁啊转头都会听到一个咧，即系职场嘅广播剧版咁样啦。咁但系咧嗱，我立咗少少啦，虽然就冇长睇啦，我最主要睇咩片段咧，就系、是、你哋 IG 嗰啲咧一分钟嘅片段嘛，因为只限一分钟啊嘛。 冇错。 咁所以都系 trailer 嚟啦，但我见到啦，我谂喺度立落去啦，你场场都有共通点嘅。 咩咧？ 就一定有个人唔着衫。 我想穿上身衫， 我想话咧，其实呢套剧第一集咧已经第一场已经系唔着衫噶啦，又 系咯。 不过佢嗰个唔着衫个人根本唔喺度，就冇得展示俾三个主持人睇 啦。因为通常都唔系 Pirates 系嘛，同埋你系嘛， 通常都系里边嗰个 Hugo 啊，即系 Owen。系啊，要讲翻，其实佢哋呢一个系三角恋嚟嘅，即系类似唔知系咪啊？三个人咁，其实仲有一位演员咧就叫 Owen， 咁佢系饰演 Hugo 嘅，不过今晚佢就冇上嚟。 系啊 ，Owen 都好似几靓仔下， 靓仔啊，靓仔。 咁但系佢成个都唔着衫，我明嗱，网剧咧 budget 梗系低啦，咁啊，所以佢成日都唔着衫，系因为咧真系冇钱去装身啦，冇 sponsor。 但系唔系， 定系刻意嘅咧？ 但係佢哋有內褲品牌 sponsor 嘅喎， 哇咁勁啊！咁快已經有啦， 所以咪有啲場次就係著內褲咯。因為我哋有咩 sponsor 咪 show 咩 sponsor， show 內褲 可能係啲 sponsor 其他嘢，咁嗰場咪就係圍。 即 係 如果 係 羽絨 sponsor 就夏天都要著羽絨啦。 好貴就去咗冬天咁樣。 咁condom點算啊？ 可能會 show 一 show， 跟住 我哋都有 show condom 噶，你要睇。 係啊係啊 ，condom 係健康嘅用品嚟㗎，係 啊，好重要㗎。 咩色情用品啫？健康用品，关乎公共卫生。 我三级片 先，但系佢哋嗰个 condom 喺沙滩上面出现， 系咪？但系咪刻意安排先？即系觉得即系 BL 剧啊，讲同志嘅情谊都系要少少有啲嘢吸下精先啱嘅。 系咪刻意安排 ？Pass， 你觉得咧？ 我覺得呢啲都係自然嘅，因為 佢又話係自然。反正我哋每個人出世來到呢個世界都係冇衫著， 人都會除衫噶嘛。咁夏天咁熱又受危險， 但係真係有人一落場喺嗰個工作環境，即刻就會除衫嘅咩？第一集就係咁樣嘅喎。 睇你做邊行啦。如果你做地盤，其實真係要除衫。 其實譬如話，我有時換衫，我懶都會就當喺塊面當著你面前就換咗啦。 諸多謝口擺到明係特登㗎啦，都要吸下精啦。咁我覺得要嘅，要俾啲甜頭大家睇下。 唔係點解叫 BL 劇咧？呢啲係BL 劇嘅重要元素嚟嘅。 同埋都露得有道理啊， 即係 自然啊嘛。 唔係同埋好睇嘛，露得嚟係嘛，都揀過㗎嘛，個身形都幾好嘅，見得人嘅嚇，唔怕見多啲嘅。OK， 好啦，咁啊，为咗让大家即系了解一下个剧啦，咁头先系听咗个主题歌曲啦，都几认真。 嗯， 你唔单止有一只主题歌曲嘅， 有两只噶， 犀利啊，真系好大只， 好专啊，我觉得呢一样嘢。 OK， 嗱，不如咁啦，喺呢个时候咧，你哋两个声演咧其中嘅一节啦，让我哋即系可以少少吓，即系蜻蜓点水咁了解一下到底个剧系玩边科啊嘛。 系， 好，培养一下情绪，咁就嚟了咯噃。 嗰一日，一辆驶向未来嘅通宵巴士上， 喂，我哋一齐啦！ 吓，呢个表白嚟噶，咁冇诚意嘅咩？ 吓，咁啊，靓仔，我中意你啊，你同我一齐啊！ 嗯，系好啲嘅，不过我唔要啊！ 吓，你玩我啊？ 喂，你做咩摆只手上嚟啊？我叫噶， 叫咯，我都想听下，叫得大声啲添啊！ 喂，变态， 咩变态啊？遇到危险大声叫出嚟，呢啲 common sense 嚟噶嘛？ 先生啊，我唔系好识你嘅啫。 咁你想唔想识下我？定系你想？ 好啦，你想点啊？ 我咪讲咗咯，我想同你一齐啊嘛，想同你有将来啊嘛。 黐线！ 喂，我认真噶。 咁你点认真法啊？ 嗱，我就会陪你食饭咯，陪你行街咯。 啊？ 吓？咩吓？你仲想点啊？ 乜嘢啊？系你而家要追我啊？乜我想点啊？系你想点啊？ 嗱，你讲噶，我想点系咪？我想点就点系咪？ 你等阵啦。喂，够啦！ 我未够喎。 唔理你啦，哈！再见。 嗱，你话噶，咁再见噶啦。 分手嗰一夜，一个渺无人烟嘅电车站旁，好耐之后，又有一日喺一个电车站隔篱。 坚哥，你睇够手机未啊？ 乜嘢啊？我复两句啫嘛。 头先行咁耐，你又揿足咁耐，咁即系点啫？ 唔咁咯， 你想唔想同我行街噶？ 我而家咪陪紧你行街咯。 你咁勉强啊，冇出嚟咯，玩得又唔开心， 街又行得唔专心。 你做咩啫？我边有勉强啊？我本来就系开心嘅，而家我都唔知啦。 轩仔挨咗落车站嘅栏杆度，阿瑶就靠住咗一条柱企喺度，两个人都冇出声。呢几秒好似已经过咗好耐咁。 你电话响啊，又系佢啊，复佢咯。你唔好想复佢嘅咩？ 咁你唔想啊嘛？ 我唔想。你点谂先重要？你想同我行街啊，定系想复你个 Hugo 啊？ 你唔好再下佢醋啦，你冷静啲好唔好啊？ 冷静啲。 咁 Hugo 佢哋就嚟毕业啊嘛，我复一阵都唔得嘅。 嗱，我而家同你讲，如果你想复佢，你想同佢玩嘅，你又走去揾你个 Hugo， 一日你就留低。我都唔知道你系咪对我系咪真心嘅。 你是真心讲嘅， 我对你一直都咁认真，你呢？我唔系好知啦。 好啊，拜拜。 但愿这黑夜没有终点，让我彻夜入眠，再与你谈片。如伞柄肩散步穿梭闹市，生活圈绕避忌也正好了一点。阻不到晨光初乍现，惺忪两眼张开发现，回忆再好仍触碰泪丝，萦绕的还是你声线。昨夜听海浪声变吐心事，小说上人都不解你心事。来躺到我的肩膊，在我甜梦中分享你大志。可惜你我今天碰面，怎么变到不敢对视？从相知都不相见，狠心到大家不拖不欠。这夜听海浪声。心消时，你可会哽咽？曾想过把手偕老，执手前后平淡过这一生。你尚在意吗？我论当初那诺言。即使世界满硝烟都不变，如何修补这分差？要不彩虹桥方可揭数码。但愿这黑夜没有终点， 让我继续入眠，再与你谈片，求让这刻风永不透过。 嗱，未講下劇之前咧，我要讚一讚呢樣嘢，因為呢樣咧就係佢哋嗰個網劇嘅第二隻主題歌曲啦，好認真啦。咁而我覺得咧，呢一首嘅主題作品咧，唱得好之餘咧，我真係好耐冇試過喺香港嘅廣東歌裏面咧，聽到一啲咁淋漓盡致嘅電吉他啊，好認真，要讚下。 嗯， 叫咩啊？歌名話？ 我補充翻少少啦，啱啱唔記得講。第一首歌大家聽到嘅《Fish in the Tank》啦，咁由 Hubert 去唱嘅麥炳發先生啦。咁第二首歌啱啱聽到嘅叫《尋夢》，有一支香港嘅年輕人樂隊咧 ，Quacks 唱嘅，咁佢 點串話 ？Quacks 係啦，串俾大家聽，一齊 listen 下 Q U A R K S。咁啊，佢哋好有心啊，特登幫呢套網劇做咗一首廣東歌咁樣，我都覺得好好聽。 係啊，好認真啊， 嗯、 值得讚啊！學講翻個劇啊， 呢個名其實咧，跨清時刻嘅英文名都係叫 Quacks 嘅， 係嘛？ 啊，係啊，係啊。 OK OK， 好嗱，頭先咧就飾演咗其中嘅一節啦。咁呢就係咪其實兩幕嚟嘅？因為好似係啱啱認識啦，然後跟住係拍緊拖，但係同樣都喺電車啊嘛，係嘛？ 嗯，係拍拖同分手。 OK， 咁首先研究一下啦，咁裡面有啲對白我都覺得幾好笑啊。 係啊， 你行街可唔可以專心啲啊？行街都要專心啊，要點樣專心行街咧？我想知 道。唔係，同埋有一 po 寫實嘅，即係佢追緊佢嗰陣時咧，咁你想點啊？咁你想點啊？你想點啊？你想點啊？即係呢啲咧，即係好現實啊，係好人啊，即係係好煩嘅。其實睇落去睇 係啦，有陣時我覺得啲愛情片咧，有陣時度嗰啲稿咧係太作狀嘅，即係太好似做緊戲咁樣咧，即係唔夠生活化。咁我中意呢啲網劇咧個路線就係、是，係咯，如果一般時間年輕人係咁噶啦，即係唔係度到咧？好靚咁樣，咁平時講嘢係咁樣講嘅喎， 所以咁先代入到啊嘛。 係啊，同埋有陣時係未必一定有終點噶嘛，佢哋嘅説話。咁反而我覺得更加生活化，更加係後生嘅一班朋友咧會代入到啦。但我聽嘅時候，因為你講你啱喺電車上面邂逅啦，你而家時下啲年輕人係咪咁猖狂噶？啱啱撞到嘅啫， 啊！你唔好话我有听过呢啲故事，因为我听过话有两个系男仔，两个男仔喺条街度，真系咁啱，可能大家真系对上咗眼喺条街嗰度，大家互相回头望咗下，跟住就系有一个人采取主动啊，我想识你啊，真系有嘅、 哦。系啦，嗱，我哋成日都讲啦，因为以前咧，即系乱到爆咧，有冇睇过噶？ 啊！舞台剧系咪啊？ 系啊！ 我有睇过。 以前《恋到爆》其中一个即系有经典嘅一幕同埋对白咧，就系讲暧昧回望嘛。嗱、呢啲咧就系我哋呢啲咧 old school 嘅同志咧，喺以前咧 pre-app 嘅年代啊，吓咁啊，大家都系可能要写书信啊、personal 啊、去识人嗰啲咁嘅年代咧，好多时都喺街嗰度咧，即系嗰只暧昧回望啊，睇下会唔会喺人群之中咧系有一两个自己人啊，然后大家又睇上大家嗰只咧，就好 common 嘅。但系今时今日都有呢支歌仔唱咩？你已經可以好多方法噶咯，去識人。 因為我有睇過一啲八卦嘅 Instagram 咁樣啦，即係有某啲 Instagram 就好中意講啊，講某某即係好出名好多 followers 嘅人做過啲咩咁樣。佢就有個男仔，即係可能都有啲 followers 支持者嘅咁樣。咁佢有一日去茶餐廳食飯，好似唔知見到一個人佢好喜歡咁樣啦，就走過去，跟住就話啊，你 IG 係咩？我同你交換 IG 咁樣。咁跟住佢發覺人哋個 IG 個 followers 人數唔係咁多，佢就冇 at 人咁樣，就放棄咗呢個。咁、但係佢個心態咧就就係啱啱講緊嗰樣嘢咯。 今時今日係用 follower 嘅多寡嚟好請人嘅， 真係慘啊！死啦！我得四百幾人啫。 同埋唔係，同埋唔係交換電話嘅，係交換 IG 嘅啫。係咪可以方便隨時 block 佢咧？ 系方便啲。 唔系，我觉得可能系因为佢哋觉得安全啲，因为你 I G 咁，你 message 你睇咗唔复咁都冇得所谓。 系啊，梗系唔系第一时间俾个电话你啦。 系啊，系 安全啲咯。 系啊，咁即系有 block 嘅 function 啊嘛， 系 咪先？ 咁但系会唔会见到人哋咧？哇，成万个 follower 咧，你哋会觉得死啦， 高攀尾， 会唔会佢好揽嘅咧？咁多 follower 嘅， 因为甚至乎咧系可能有啲人咧，就算外在条件唔好，但系佢唔知点解。有萬幾人咧，突然間又好似提升咗咁嘅喎，佢嗰個魅力 係啊， 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嘅咧？ 我唔會咁覺得咯，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首先我呢個人係比較我唔會主動啦，我係想我係想想人哋主動嚟問我攞 IG 或者電話。 你係受嗰、那個？ 咁唔係咯，我係 用翻 BL 劇啲 term 啊， 唔 係啊，佢呢啲係明星心態，即係要嚇你嚟揾我咯，做咩啫？ 我係少女心啊，呢啲叫我咁如果人哋揾我去有幾萬 IG， 我會覺得 所以 casting、 啊、我都唔理佢幾多。 casting 完咗之後，我 direct 你，你好開心嘅。我記得嗰陣時， Bowie 就要考慮一下。 啊、开心就一定开心， 因为佢啱啱话佢好中意俾人去特登去问佢嘛。 系咁少女心啊嘛，大家都想啦，边个唔想？ 系俾人抄牌几开心嘅。但系你讲 开心， 但系讲抄牌嗰样嘢咧，即系最近我都试过抄人牌。咁的而且确，我系抄佢牌之前咧，我已经 follow 咗佢 IG 嘅。咁我 follow 咗 IG 之后咧，跟住然之后即系喺现实中见到佢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又抄佢牌，跟住佢系打咗个突嘅，佢话。你咪有我牌咯，跟住話 IG， 我話哦唔係啊電話啊，跟住佢係呆咗嘅，即係有一刻，即係佢唔敢相信啊，即係嗰個，因為佢即係可能都係新世代啦，而家啲人，即係佢會覺得嚇 IG 咪已經揾到咯，你又睇到我啲相，又已經可以 message 我，咁你仲要問我攞電話咧？咁、但係即係我都係半個 old school 人啦，又唔係 old school 得曬，咁我覺得始終你。攞電話嗰個程序係咩啲嘅？ 即係 direct 啲嘛？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始終我覺得社交媒體係一個公海嘛，唔、同我同你單對單、 有另外一番意義嘅。 係啊，但係而家即係我俾啲乜嘢你咧？其實佢哋已經分曬 category 嘅啦。我哋係唔係好知道新世代咧係點樣分類嘅？張傑呢個就俾 Facebook 啦，嗰個就俾Tinder 啦，即係呢個就唔知咩啦咁樣咧，分曬㗎啦佢哋其實已經係咪㗎？ 因為而家佢好多唔同嘅社交網站㗎嘛，即係有嗰啲咩 Twitter、Instagram、Facebook 啊 ，blah blah blah，TikTok 啦，仲有 系啦，因为同埋有啲嘅 user 佢系中意唔同嘅社交网站摆唔同嘅风格， 系 唔同嘅相片、影片喺度噶嘛， 系啦 ，Facebook 就乖好多嘅，因为自己知道咧，老豆老母会睇到， 系 嗰个咧就通常攞嚟扮乖仔嘅， 年龄群都唔同嘛，同埋 Facebook， 而家新世代唔玩 Facebook 噶啦，已经 系啦，而家你哋系咪真系最劲系 IG 噶啦？其实系咩啊？ 你咧 ，Pass， 我其实。都是 IG 咯，但是最近新出了什乜嘢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都是比较 old school， 我这个人、 啊、你们已经 old school 了，那我们放在哪里？ 我这个比较 喜欢我们真 的比 较越居的老大 佬，我都是喜欢 Facebook IG 咯，我个人是这两个， 是咯，不如呢 我就好像 IG 是比较多的人 去留意的， 是 Twitter 呢，有没有 Twitter？ 我没有、啊、但我有看的、 不是，我觉得 IG 呢，因为其实它就少一点就是闹交 系， 系啦，因为都系睇相啊，睇 video 多啦、即系其实 相对少 吓嗰样嘢，因为而家现代人即系其实 attention span 真系好短噶嘛， 系， 即系你仲要我睇下你即系 Facebook 里面咧， 四段嘢， 四千个 comment， 大家闹交闹到咧， 但系有啲 comment 几好睇嘅，我觉得 系，通常系其实个 po 唔好睇，啲 comment 系好精彩， 识睇嘅睇 comment 啦，咁样噶嘛，好劲嘅，你净觉得哇咁叻嗰啲人，同埋一句中的嘅咧，但系有阵时候真系太过。即係掀起好多爭吵咯，無謂嘅。即係因為嗰樣嘢衰嘅，因為個門檻低嘅，我見唔到你，又唔係面對面咧。通常面對面嘅時候，同埋你聽埋語氣咧，唔會製造咁多誤會同埋鬧交 嘅。係啊， 係咪啊？ 我成日覺得有啲人咧，網絡上同埋佢真人咧係兩回事。 係啊，見到真人就好粒水噶啦。 係啊， 或者係禮貌咗好多，正常咗好多嘅。但係唔知點解哇，網絡上面啲句句都咁串嘅咧，做乜嘢啊？係 啊，因為我有個中學同學咧，佢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講嘢咧，佢好犀利嘅，即係講嘢。咁我就覺得哇，呢個人好有諗法啊！佢講嘅嘢好有態度咁樣。跟住見真人嚇，佢都係不外，即係都係一個好平庸、好和善，即係講嘢唔係咁直接了當一針見血嘅人咁樣。 係啦，所以都好有趣嘅，即係睇住即係同志去識人嘅方法啦。咁多年代已經係唔同曬啦，咁樣咁而家今時今日係稱你到底有幾多 followers 啦，而唔係稱下你身上面著嘅有幾多名牌啦嚇，即係又即係完全唔同咗個稱啦，唔同咗個價值觀啦。我覺得係冇啱同埋錯嘅，即係個年代真係唔同咗咯。咁所以我都即係提議大家即係可以去不妨睇下一啲即係咁年青人啦做嘅一啲網劇啦。咁裡面一定會有好多所謂啲瑕疵嘅，即係唔係我哋睇開嗰啲傳統嘅電視啊，即係又係即係電影啊。根本唔可能係嗰個製作啦，你根本冇嗰個成本。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嗰樣嘢又生活化好多啦，同埋有一啲係好代入到嘅啲感覺嘅。而嗰樣嘢咧，唔係話大製作可以取代嘅。 有種真摯嘅，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啦，其實大叔的愛嗰啲，即係嗰啲裏邊嗰啲情節好睇，但係即係有啲夢幻嘅。咁其實反而即係佢哋呢一套網劇啦，其實個感覺咧係真係好似啊，真係某一啲情節係曾經。 經歷過嘅，即係好似裏邊其實 Hugo 嗰個角色咧，我係代入得最好最到嘅，因為我就係好似 Hugo 嗰啲初 靚仔嚟， 唔係呢樣嘢，即係嗰個心態嘅問題，即係可能有啲怕醜嘅，又好怕受傷啊，但係又即係可能中意一個人啊，但係又唔知無從入手點樣表白。阿瑤就係嗰啲好即係啊，一嚟就已經係戰鬥格啊，即係我追你咪追你咯，係啦嗰啲，即係。所以一睇嘅時候，即係你總會有一個角色係啊，自己好似呢個就係我啦咁樣，即係佢哋呢一套劇做到嘅就係呢一樣嘢咯。 好開心啊，聽到你哋咁樣講。 所以我都有啲明，又有啲唔明咁樣啦。明就係咧，即係就等於我哋個當年咧，我哋一班 gay man 喺度追呢個 Sex and the City 咧，硬係覺得誒、我似 Miranda， 呢個就話誒、我似 Carrie， 個個都話， 但其實個個都係想做 Samantha。咁又好 interesting 嗱，即系认真啦，临尾嘅时候啦，即系你呢一班幕后嘅班底啦，即系做又即系幕前啦，做呢个剧，其实你最希望可以带嚟一啲乜嘢嘅效果，又即系带嚟一个乜嘢嘅 message 咧？ 咁啊，Paris， 你个人咧，你讲嗰啲我再讲。 咁因为首先咧，我觉得喺香港就系 BL 剧都唔系好多啦。咁我主要去拍同埋 support 就系、 你有15秒。 OK， 我 support 就是因为我想帮助BL 剧呢个团体啦，同埋呢啲LGBT 啊，一个呢啲嘢去做一个宣传。我期望呢个剧可以就系、是、更多人可以睇到之后，更多人 care 咯。 Bowie， 你有二十秒。 哦，哇，太多了，二十秒。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希望可以陪伴住中意睇呢套剧嘅观众一起去感受，跟住一起去经过一啲嘅时间咁样咯。因为我知道大家中意，大家又会留言，大家又去睇。咁我想呢套 BL 网剧可以一直陪住大家，咁就最好啦。 系，大家俾啲机会呢一个剧，即系去瞄一瞄啦，亦都俾机会一班咁有创意嘅年轻人，因为我哋嘅香港未来都系靠年轻人推动嘅。 冇错， 好，再多谢 Bowie， 同埋咧就系啊 Pius 嘅，拜拜。 Morris、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妻子西蒙兹据报再次怀孕。当地传媒报道，西蒙兹透过社交平台 Instagram 通知一班好友自己怀孕的消息，又说感到无比幸福。报道又说，西蒙兹透露自己曾经在今年年初流产。西蒙兹话：对好多人嚟讲，生育系困难嘅事情。佢认为听到经历过失去嘅人作出分享，内心会感到真正安慰。因此希望透过讲出自己流产嘅事，为其他人提供即使只系些微嘅帮助。约翰逊同西蒙兹嘅第一名孩子喺去年四月出世，两人今年五月结婚。西蒙兹系57岁约翰逊嘅第三任妻子。第二任妻子同约翰逊诞下四名孩子。澳门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对欧盟方面就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发表的言论予以坚决反对，强调澳门立法会选举完全是特区的内部事务，任何外国机构无权干涉。声明表示，澳门选管会取消部分参选人的备选资格，是行使立法会选举法所赋予的权力，依法对参选人的备选资格进行审查，有关决定已经得到终审法院裁决的确认。声明强调，澳门特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包括选举和备选举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单止受到澳门基本法和相关法律的保障，而且得到特区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全力维护。政府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立法会选管会依法履行职责，确保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依法顺利举行。东京奥运今日稍后的比赛，港队代表在剑击、乒乓等的项目分途出击。其中剑击方面会举行男子花剑团体赛，在个人赛勇夺金牌的港队代表张家朗将会同张小伦、蔡俊彦和吴诺宏一同出战团体赛，再次争取奖牌。这个亦是港队首次取得这个项目的参赛资格。乒乓的团体赛亦会展开，先进行首圈16强赛，港队的女子代表杜海琴、苏慧音和李浩晴早上会对巴西队。男子的代表王振廷、林少恒和何君杰下周会对法国队。 港队代表何丹华就会出战马术三项赛的越野赛。中国队在东京奥运的金牌总数增至21面，排在奖牌榜第一位。在滑浪风帆女子 RSX 项目的奖牌战，中国队的卢云秀在奖牌战以第三名完成，总成绩排第一，夺得金牌。在举重项目，吕少军在男子81公斤级比赛夺得金牌。羽毛球男单四强已经全数出炉，四名球手分别是卫冕的中国代表岑龙、丹麦的安塞龙、印尼的金廷以及危地马拉球手戈顿。另外，中国女排提前在奥运分组赛出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早上局部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62万人口的欧洲小国黑山诞生第一对同性民事伴侣。根据外媒报道，南欧国家黑山的一对女同性恋人成功注册了民事伴侣关系，是该国自去年7月同性民事伴侣关系法案通过之后首对成功注册的同性伴侣。黑山公共行政媒体部长对此表示，尽管一年前就已经通过了法案，但是还需要很多的工作才能够说明 LGBT Plus 社群提高生活质素。 LGBT Plus 社群是他们的好朋友。尽管黑山在 LGBT Plus 权益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该国依然极度虔诚和保守。根据2020年之前的民调显示，71% 的公民将同性恋视作一种疾病，半数人认为同性恋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美国有多对同性伴侣举行仪式，庆祝同性婚姻合法化六周年。位于纽约沙龙斯普林斯的比克曼102农场近日举行了让爱绽放活动，纪念该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六周年。活动当日有很多同性伴侣在标志性的玻璃房内宣誓，亦都有访客和朋友参观见证他们的爱情。据悉，活动部分收益将会用于捐赠给 LGBT 公益社团。有时尚品牌封杀恐同代言人，而一班 gay icon 就力挺同志群体。根据外媒的报道， hip hop 歌手 DaBaby 在演出中发表了大量不恰当的言论，他侮辱同性恋和女性群体，并且诅咒 HIV 感染者两三个礼拜之内死亡。这一番发言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他合作的时尚品牌 Boohoo Man 立即宣布取消了他代言人的身份，并且永无合作的可能。 DaBaby 不单止激怒了品牌一方，还激怒了一众 gay icon。 Dua Lipa 指责 DaBaby 太令人失望，他表示自己将会永远与 LGBT Plus 群体站在一起。 Demi Lovato 在社交媒体晒出了照片 HIV is not a gay disease， 但是当事人 DaBaby 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公众反应是太大。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 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懂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话亦话文文自己。 咁送走咗班年青人啦吓，大家不妨咧支持下呢一个咧咁有心嘅 BL 网剧啦。咁大家即系听个访问嘅时候，估唔估到边个系挛边个系直咧？睇个剧嘅时候都可以估下啦，都几好玩嘅呢个游戏啊。咁但系我觉得咧，就算系直都好啦，我觉得今时今日后生，我系指后生嗰班直男啊，系对于咧男男之恋又或者系 bromance 咧，系真系我觉得宽松咗， 系 宽松到个地步。即系头先我哋开波嘅时候咧，未讲有关奥运啊，咁啊即系当然邓啦，就系呢一个咧中华台北嘅阿李阳。啦，同埋阿黄齐麟啦，获得呢个羽毛球嘅金牌啦，而高兴啦。咁与此同时，佢哋又坐咗喺呢一个运动场上面咧，即系嗰只 S 型啦， 系啊， 哇，就好鬼 cam 啦， 系， 即系你知好多时啲运动员咧，以往啲运动员啊，即系觉得，哎，我要硬邦邦先得嘅， 系， 但系而家唔系啦，系咪？咁跟住咧，我朋友 send 咗 WhatsApp 俾我，咁佢原来咧，即系有啲报道咧，就话原来佢哋咧不扭咧。喺即係台灣嗰邊咧，其實已經咧，即係好多人稱呼佢哋咧就係夫妻檔 啊。哦，係啊， 但佢哋未必真係 couple， 佢哋都未必係戀，但係佢哋已經好似對於呢啲傳言咧係好受 嘅 喎， 都不以為然啊。同埋佢哋都好唔介意，好用一種好 bromance 嘅方式咁樣去示人啊。 係啊，然後跟住有好多啲網友咧，即係今次佢哋即係奪標啦。然後跟住好多人話有一個呼籲啊，個呼籲係咩咧？原地結婚。 哦、好喎、啊， 即系唔好翻嚟嘅时候先结婚啊，就喺原地啊，喺日本东京喺现场，唔该即时结婚， 系在一起，在一起， 即系嗰阵时好开心啊！即系大家当系讲笑都好啦，就算佢哋真系直都好啦。嗱，首先当事人又唔介意，大家又咁高兴系嘛，即系仲要玩埋 S 型咁咧，揽头揽颈咧，而嗰只揽法我哋真系觉得好唔寻常嘅揽啦，当然吓， 唔系佢哋仲有一张相系一齐做心心噶，一人一只手， 啊、真系 sweet 到爆啊！呢啲我哋都唔會做得出 啦。但係睇呢啲咧，我哋就即係好開心咯，即係好似大叔的愛咁樣啦，就會即係點到即止啦，同埋又等當事人高興咧，因為佢哋都即係又攞咗即係金牌咁樣啦，同埋又真係唔介意做呢啲咁令大家即係哇群眾起哄嘅動作咧，真係好開心。咁我都想講多一單咧，就係開心嘅 news 咧，就係即係荷里活嘅明星啦 ，Jimmy Lee Curtis 啦，我諗大家都識佢啦，呢個即係。尖美尼求提示啦，咁其實咧，佢啱啱咧就講咗個 news 出嚟咧，就係原來佢嘅細女咧都係一個跨性別人士嚟嘅，係、哦、一個跨女嚟嘅。 係啦，佢原生性別就係仔仔嚟嘅，咁而家已經係即係正式出櫃係一個跨女啦。係 啦，咁 Jimmy 兩個女咧其實都係領養翻嚟嘅，呢個細女咧就24歲啦 ，Ruby 啦，咁啊經得佢同意之後咧，咁佢就即係向即係公眾咧就發布咗呢個消息啦。咁其實都等佢高興嘅，其實。佢都話，即係佢都不嬲都係支持呢、這個即係 LGBT 社群噶啦。咁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上年咧都有同一個叫做咧Free Moms Hub 嘅組織合作嘅。咁呢、這個即係顧名思義，即係 Free Mom Hub Hugs 咧，就係即係免費 講多一次啊。講完之後其實都唔知係邊句英文。 哦、oh,，Free Mom Free Mom Free Mom 自由的媽媽， 自由媽媽的擁唔係。媽媽的免費擁抱。 哦，我初初聽以為係三個媽媽的擁抱， 個、哦、口罩罩住係 free free mom, OK 好睇清楚啦。 即係媽媽的免費擁抱就係幫一啲即係例如係即係同志啊或者跨性別嘅細路仔，即係佢哋可能要結婚，但係得唔到屋企人嘅祝福同埋照顧咧，咁呢個媽媽咧就會免費送上去嘅擁抱同埋祝福， 好好 嚟做佢嘅即係主婚人同埋證婚人咁樣嘅。而阿 Jimmy 即係 Jimmy 就去見到呢個 news 之後咧，就主動聯絡呢一位媽媽咧，就話要將佢即係佢都有出咗一本書咁樣嘅，咁就將佢呢、這個即係書嘅內容咧拍成一個即係網上嘅電視電影咁樣咯。 係啊，咁其實講到荷里活一啲即係我哋。好熟悉啦，由细睇到佢哋嘅即系作品而长大嘅一啲影星咧，其实好多咧原来都系咧 LGBT 嘅父母亲嚟嘅。嗱 ，Sally Field 啦 ，Sally Field 个仔系同志啦，已经 come out 咗啦，佢系好支持啦。咁而另外咧讲到咧，除咗 Jamie Lee Curtis 咧，即系佢嘅。女啦， 系 啦，就是、一个跨女啦。咁但系另外我哋好熟悉嘅雪儿咧。其實咧，佢個仔都係跨仔嚟嘅， 應該 係 第一代我哋知道，即係 即係荷里活影星嘅，即係有一個跨性別嘅仔女咁樣啦。咁另外一位好靚嘅Charlize Theron 啦，咁佢嘅細女咧都係一位跨性別嘅女士嚟嘅，都好大方咁樣登佢啲照片出嚟啦，咁好靚咁樣。 咁所以喺呢一個即係其實呢啲係名人嘅二代啦，咁亦都係靠呢啲名人咧，讓佢哋嘅即係能見度 visibility 係大好多啊。OK， 咁所以有啲咁開明嘅爹哋媽咪，真係一個福分。 C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嗱，今晚 Let's Talk About Sex 咧，我都首先開波嘅時候咧，要同呢一個奧運會扯上關係先，夾硬都要扯上關係。因為前嗰幾個禮拜我哋已經講開啦， 嚇 、今年嘅奧林匹克嘅運動村係咪特登要禁止啲運動員咧 have sex 咧？ 係咯， 嗱，首先就係派避孕套啦，然後跟住就話嗱，你當 souvenir 就好啦，盡量少用啲啦，都唔知點樣阻止人哋用啦，首先啊， 唔係啊，好似話係即係臨走先派發㗎， 係咩？ 即系而家冇派噶，临走先派 噶，咁咪好危险。 系啊， 会搞出人命噶，咁样 系咯。 即系会有啲 baby， 即系我都会有啲关于咁嘅嘢。 系啦，咁而另外啲人就喺度怀疑，哇！今次呢一个咧，奥运村里面咧，嗰啲房咧，全部都系嗰啲咧纸扎嘅床啦。 系啊， 系咪特登系令到因为纸扎，于是乎咧做爱就比较危险。咁啊，于是乎咧就禁止大家咧做太过亲密嘅行为咧。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奥运嘅选手咧已经咧即系拍咗啲 video 咧掟上网咧。佢哋實際咧去測試一下張牀啦，咁佢話真係會爛嘅。好似唔知邊一個國家咧，係有八名嘅運動員大漢咧，就企咗上張牀嗰度咧，先至爛。 係，但係佢爛嗰種程度咧，都唔係話冧曬嘅喎。 佢整咗四隻腳咧，冇爛到嘅。 係啊， 佢淨係中間裡面，哇！你八名大漢咩都爛啦，你真牀都爛啦，係嘛？ 係咯。咁所以其實都係可以做嗰樣嘢㗎喎。 係啦，咁同埋我都講過，因為我去過柏林啊，我真係去過 Airbnb， 我真係用過呢，我係話俾大家知係好穩陣啦。唯獨是個問題呢，因為佢太輕啊。咁所以成日都移位啊。 哦， 即係佢係左右移位啊。咁所以呢永遠個床平呢係黐唔埋張床㗎。 O、okay. K， 你瞓瞓下咧就咦？點解呢個床頭有條罅啊？咁樣係即係呢個問題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同你想去做嗰件事咧。就冇咩影響 嘅，即係最多都係漂移嘅。 除非你做嗰個 position， 你係好需要個床平，咁就例外。咁就例外。 有啲咩 position 需要個床平？即刻諗一諗先。 唔知㗎。 咁啊係，個個都唔同嘅， 個人嘅喜好 係啦， 位置、 獨門秘招 都唔同，係咪先？係咪啊？但係另外咧，我想提多樣嘢，都係同呢個奧林匹克有關，又同性扯上關係嘅。咁呢件事咧就唔係幾好。香港就少人用 TikTok 啦，咁但係外國呢就有人發現呢有位仁兄呢就係將喺 TikTok 裡面呢就訂一啲 video， 佢係咩呢，佢就係透過大家都用機 app 就係 Grindr 啦，咁大家知道呢 Grindr 嘅作用就係話即係其實你可以睇到即係喺你近距離裡面呢啲人即係邊個喺度啦，即係可以分埋幾多個 meters 添啦，咁但係你知唔知道另一個 function 呢就叫做 explore 㗎嘛。 OK， 就是话唔系喺你周边嘅范围，而系你可以拣一个世界任何嘅 location，然后睇一个 location 里面咧有啲乜嘢文，有啲咩人咧用紧 Grindr， 系。 咁呢一个TikTok 嘅 user 咧，就特登咧就 explore 咧，将个位置校咗去咧，就系呢一个东京嘅奥运村， 哦， 睇下到底边个运动员咧系上紧 Grindr。 哎呀， 八卦都唔紧要啦，佢直情要将咧，然后揾翻啊，即系嗰啲选手咧，即系佢对翻佢上紧 Grindr 嗰个 profile 嘅样，就对翻系边个运动员，佢哋比赛嘅时候咧，就即系将嗰啲 video 咧就当 collage 咁掟咗上去 TikTok， 勾人哋啊，哇，几咁贱格噶！嗱，嗰只贱格，嗱，首先你妨碍人哋私隐啦，唔系咁多运动员都 come out 啦，而令到最多人嬲嘅地方就系，因为系来自世界各地嘅运动员嘛。有啲運動員佢哋未 come out， 但係佢哋可能係來自嗰個國家係相當之恐同啦，甚至喺當地咧，其實可能同性戀係刑事化，可能真係要坐監、要受刑，甚至處死噶。 係， 咁你咁樣係好危險嘅，有冇搞錯啊？咁當然就即係 ban 咗啦，即係 ban 咗個 user 啦。但我真係覺得太離譜啦，咁樣。 我覺得有時呢啲嘢咧，即係其實佢本來設計嗰個用途咧，唔係俾你去揭發人哋私隱噶嘛，可能係只不過係俾你啊去嘗試去發掘下多啲唔同地方，咦有啲咩有趣嘅人啊，即係可能有機會啊會即係可能抱出一個異地戀啊咩都好啊咁樣啦，就唔係俾你咁樣去即係揭發人哋啊，然之後仲要你自己八卦就算啦，你仲要 po 曬出嚟去嗰啲社交媒體嗰度，咁其實個居心係啲咩咧？ 就係佢哋心地唔好咯。 系咯， 所以 人渣嘅行為咯，同埋因為已經有前車可鑒，記得幾年前咧，其實我哋有一次報道呢個 Gay News 咧，因為喺埃及其實基本上都係喺當地同性戀係犯法啦。 嗯， 咁當地嘅執法團體咧係真係用 Grindr 嚟到去 witch hunt 有啲咩同志嘅。 嗯， 即係其實喺一啲即係極權嘅國家咧，已經做緊一啲咁樣去 witch hunt 就係同志嘅行為嘅時候，你更加唔應該即係。哇！即系帮佢哋一把啦，系咪先？哇！佢哋真系啲运动员，如果俾你咁样勾咗之后，回国嘅时候有啲咩遭遇咧，真系好难讲噶。 系噶，或者有时可能即系运动员又唔觉意 send 有啲唔同嘅相俾你，咁又俾你公诸于世，咁啊就真系唔系咁好啦。不过你讲紧头先，我就话又用啲即系唔正当使用呢、這个即系即系 机 app 啦， 机 apps 啦。咁其实跟住我想讲呢个咧。又 正当点样正当使用 又唔正当使用，又同奥运有关，但系咧又同性冇乜关系。 咦？咁啊 ，Let's talk about 咩咧？我哋 Let's talk about 佢嘅聪明同埋智慧咧，就讲紧咧呢个澳洲嘅选手啊，叫 J.C. Fox 啊。咁咧其实佢就系一个咧即系独木舟即系激流比赛嗰啲咁样嘅选手嚟嘅。咁咧有一日咧咁去比赛啦。其實佢都攞銅牌嘅喺啲比賽入邊，咁但係有一次比賽咧，佢前面個獨木舟咧前面咪好尖嘅，即係嗰啲船，咁咧就可能係有啲即係撞擊之下咧有少少爆咗啊。 OK， 咁所以咧佢就啊死啦點算咧冇得修補喎，但係唔知點解咧。佢件衫入面有一個安全套喎， 唔知點解， 我都唔知佢有冇帶到。咁佢就帶咗喺嗰個船嗰度前面咧，就修補咗呢個船嘅即係破爛啦。 用咗呢个避孕套， 系啦，咁即系你知道嗰船系好尖噶嘛，所以佢就咁样笠住前面嗰度咧。佢话呢个即系修补嘅工具真系好用啊，因为佢又挡水啦， 系， 因为你知道安全套有啲油性喺前面噶嘛，又可以即系挡水啦，又可以分即系又唔会。即係等下船唔會咁大阻力咁樣啦。 係，見到佢話寫 very stretchy 同埋 much strong 係啦，即係既有呢一個柔韌度啦，但係又好堅硬。 係啦，同埋點解 堅硬？ 堅硬 係啦。如果避孕套堅硬咧，就好得人驚㗎啦。你明唔明啊？ 出血 就好唔舒服㗎啦。 點解我講話啊？好似係即係其實完咗賽事點會派發呢個安全套做紀念品咧？就呢篇報道就係話咧，其實依、這個。避孕套是他自己自备的。 是。咁应该都是。为 什么他会 带在身呢 自备啦带在身啦。咁我呢个就不去深究是为什么啦。 使乜深究啫咁随时带住。带住呢个避孕套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这个也都。 乜、你咁守旧的你舊你来自什么世纪啊你。 我就是说我不去深究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都有太监。 咁可能真係有用嘅，其實真 係，梗係啦，以防萬一嘛，呢、這個世界，做人最緊要樂觀，我有機會會用到嘅。 咁咪真係我嚟修補咗嘅船，令佢即係贏咗個銅牌，亦都係一個即係喜出望外嘅事啦。 全靠呢一個安全套咋，係啦。如果唔係都冇銅牌啊，可能。 哇，講開奧運真係唔知點解好多嘢都係同 sex 有關，都講多一單先。咁就係因為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個美國咧？美國咧就係4×200嘅自由式接力賽。咁佢哋有四个即系靓仔嘅男嘅运动员啦，咁然后跟住咧，即系佢哋今次唔知道有冇攞奖啊，好似有攞奖嘅，咁然后跟住佢哋就即时咧接受呢个 BBC 嘅即系越洋访问啦，咁啊访问佢哋咧系一个女主持嚟嘅 ，OK， 咁其中访问咧呢四个里面咧其中两个，咁啊其中一个接受访问嘅咧佢系接力第三回嘅 ，OK。咁英文就叫做 third leg 啦，系咪？ 系。 咁有个女主持咧，BBC 女主持咧，就跟住问佢啦：Wow, your third leg was just phenomenal！ 咁而跟住你见到个镜头咧，就系、是、咧被访嗰个咧就喺度忍笑咯，同嗰个队员。 佢有 冇头先答佢？ 佢系咪特登pun intended 嘅系嘛？ 但系你谂下，即系嗰件事，你都唔系咁样去 phrase 嗰个英文啦，系咪先？然后仲要出自一个女主 持就係 BBC 喎、 嗯， 即係 Your third leg was just phenomenal。 我都有睇到嘅，我覺得最搞笑係嗰兩個男仔嗰個忍笑，即係尤其是係唔使答嗰個咧，不停都忍。 係通常最好睇就係呢啲嘅， 跟住咁樣啦。咁其實佢哋都幾可愛嘅，即係你見到， 即係佢忍笑嗰個表情，突然間即係盯著咗你。 唔係你見，你即係喺奧運會入邊咧，你會見到一啲好可愛嘅即係事情咧。即係除咗即係佢哋咁辛苦比賽以外咧、 嗯， 即係佢身邊發生嘅事情咧，其實都好多值得我哋去睇啊，同埋好人性嘅一面 咯。係啊，即係運動場真係好似人生咁樣。你、 嗯、 講起美國隊啦，最近即係最大嘅風波咧，都同啊，今次就同 sex 冇關啦。咁但係值得拎出嚟可以討論一下。咁有一位係做體操嘅。一位好知名嘅，即系喺体操场上面嘅美国嘅选手啦，以往都系夺得好多金牌啦，就系 Simone Biles 啊。咁啊，突然间咧就宣告要退出，因为佢话佢自己嘅精神状态咧真系唔可以继续落去咁样。咁、 嗯、 于是乎咧就退出啦。OK， 咁但系咧就遭到好多美国一啲即系捧呢一个奥运队嘅一啲朋友咧就系抨击咧，就话哇你咁样做法真系。首先會連累到啦國家隊啦，今次唔能夠可以獲獎啦，同、嗯、埋覺得你係一種懦夫嘅表現啦，同埋 loser 啦咁樣。 嗯， 喂，我諗下，喂，你有冇做過一個國際級嘅運動員啊？即我覺得嗰樣嘢，即係喺競技場上面咧，佢哋唔單止係力嘅表現，其實精神狀態都好緊要噶嘛。 嗯， 你知唔知佢哋經歷咗啲乜嘢㗎？你點可以即係妄下判語，就覺得佢哋咁樣係懦夫嘅行為啫？然後跟住即係 Simone Biles， 佢仲要即係拍個 video 話俾大家知，解釋翻點解佢要退出。 啊，真係好攰啊！我覺得 係啦，就影翻佢即係喺訓練嘅期間啦，即係遇到嘅問題啦。因為佢喺度即係做嗰啲轉嗰啲空翻嘅時候咧，佢成搭咗好幾次。即係當然咧，佢訓練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嗰啲戰曬嘢嘅，咁所以就冇問題嘅。但問題係佢去到真實比賽嘅時候咧，嗰就係硬地嚟嘅。 嗯， 佢話佢而家個狀態咧，佢成個身體同埋個精神咧，完全係升唔到啊！佢成去到嘅地步咧，當佢喺半空度盤旋嘅時候咧，佢分唔到邊度係上邊度係下。 嗯， 所以直情唔知道到底我降落嘅時候，我到底用乜嘢身體嘅部分咧降落喺地面。 嗯。 佢話即係為咗自己嘅安全着想，佢真係要被迫退出咯。咁、 嗯、 所以我覺得哇，即係而家網絡上面嗰啲操靈去到地步咧，你唔知道整個真相，然後跟住你就妄下判語咧。你諗下一個奧運嘅運動員可以去代表國家參賽，其實佢哋付出嘅已經好多噶啦。佢哋心理承受嘅即係眾多壓力咧，係不為外人道嘅。即係大家其實。真係唔應該咁樣咯，即係唔好咁 judgmental 啦。 嗯，所以無論即係輸定係贏啦，我哋都係即係好支持即係奧運嘅即係每一位即係選手啦、參加者咁樣咯。即係我自己起碼我唔會要求佢哋一定要攞冠軍就係好或者輸咗就係唔好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即係。多方面嘅付出咧，係值得大家嘅鼓勵同埋支持。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香港人係值得為自己鼓掌嘅。今次真係體現出咧，即係無論香港嘅運動員咧，輸也好，贏也好，贏梗係值得開心啦，同埋驕傲啦。但係輸嘅我哋都係一樣咁捧場咁撐佢哋啦。 即係好似何詩蓓都好似話有一場比賽都話因為有傷患要退出啦、嗯，因為你真係唔知道有幾痛嘅，同埋係即係嗰個痛苦令到佢冇辦法去完成嗰個比賽，可能會真係傷及佢哋嘅身體咧，同埋長期咁樣即係受壓咧，身體其實對於佢哋精神都會有一定嘅傷害。 係啊，最近我睇到外國有一個 po 咧，就係出咗好多啲運動員鮮為人知嗰啲相啊，就係佢哋咧即係受訓期間咧，即係身體上面嗰啲傷害，譬如舉重嗰啲咧。哇！我第一次咧睇到一個 close up 咧，佢哋手上面嗰啲枕啊， 係啊， 唔單止枕咁簡單啊，係直情啊，嗰啲枕咧仲喺度流緊血嘅。 所以我覺得咧，所有即係就算我哋作為一個普通觀眾啦，你睇電視就哦，見到即係嗰啲選手，即係佢比賽，可能係一分鐘或者幾十秒嘅一件事，佢哋當中訓練咗幾多日、幾多個秒啊？先至可以嚟到呢一個場地去， 係啊，同埋犧牲咗幾多？ 犧牲咗幾多先至可以為你哋呢一個地方去代表你哋去出戰啊？ 嗯、 即係佢哋付出咗幾多，你知唔知啊？即係唔好大家淨係睇哦台上嗰兩分鐘，睇下佢哋背後付出咗幾多。 係啊，台下真係百年功啊！ 多啲嘅鼓勵啦。 係啊，同埋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做運動員嘅話咧，其實無論係嗰個背套啊，無論嗰個即係支援，其實都係比起一啲即係其他嘅國家係真係。 真係不足㗎嘛。咁所以佢哋今次有咁樣嘅表現，能夠無論贏同埋輸都可以代表住香港，無論有冇呢一個區旗啊，都可以即係咁勇敢去即係將自己最好嘅表現出嚟呢，其實我真係覺得值得香港人為佢哋自豪。勝負是重要，但是講到尾在這個勝與負的過程之中，我們的表現才是真正見到人性最真的一面。 Each day I live I want to be A day to give The best of me I'm only one But not alone My finest dayIs yet unknown. I broke my heart for every gain to taste the sweet. I face the pain. I rise and fall. Yet through it all, this much remains. 一首为咗 One Moment in Time 送俾每一位而家仍然身在呢一个东京竞技之中嘅来自各国嘅运动员，胜负唔重要，最紧要抓紧现在，表现你最好嘅吓。 拜拜， 拜拜。